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

计，人与人沟通的未来。就拿着为人，没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按手本分，不分秋冬春夏，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。